着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光冬天想变成一条围巾，不让烈烈的寒风钻进你衣领里。转眼第二年了，夏日决绝时你说想念阳光，冬天想变成一条围巾，不让烈烈的寒风钻进你衣领里。转眼第二年了，夏日决绝时你说想念冬天的冷风，冬日绵绵时你说想念夏天的太阳公公。今天我想聊聊关于喜欢这件事。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大抵是因为一个梦，梦里楼道很黑，自己因为看不清，总是阶梯上还是有人走动，我却无法开口。突然一只手递了过来，我带你走。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还是把手递出去，不过一直是紧握的状态。他握住了我的手腕，然后我感觉到他凑了过来，看不清他的脸，却有种说不出的安全感。约莫四五个阶梯，他另一只手扶上了我的肩，走得小心翼翼，护得小心翼翼，然后梦醒了，一切照常。或许我喜欢一个人，或许我喜欢一个人，在二者之间纠结后，最终还是选择放弃。毕竟互相喜欢还挺麻烦的。有些人向往浪漫相遇，在漫天飞舞的兰花营中遇见那个刚好在阳光下棱角分明的侧脸，他不经意的一个回眸，视线刚好对上，那一瞬间一丝酥酥的感觉从心底蔓延，嘴角的弧度若隐若现的梨涡，突然感觉时间静止在这一刻。有些人向往漫不经心，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街道，对同一美景，同一个角落产生共鸣， 人海中唯独我们驻足相遇，就这么刚刚好的遇见。有些人向往深沉的喜欢，无需轰轰烈烈，在平淡中厮守，清茶小酒，你我二人独酌，你不言我不语，默契就在那儿，用一条线连接着，一起慢慢品尝生活这杯清水。然而这些美好仅限于电影中存在。一直没有恋爱的原因，大概是不想去麻烦别人。久而久之，一谈到这个，就瞬间筑起一道隐形的墙。那些爱我的人被拒在城墙外，城内的我抱紧自己，怕错，所以不想试错，拒绝尝试。习惯了一个人，要自己去迁就另外一个人，去妥协。想象放浪不羁的性格因为对方而隐藏，开始走端庄路线，明明重口味因为对方不能吃辣而克制，喜欢满世界的溜达因为对方宅而窝在家里，一味的去顺从对方的意志，很辛苦。两个人相遇并不是都是水到渠成，一点点的刻意才会促进情感的萌生，仪式感其实还挺重要的，而不是一句我以为你懂我。暧昧的过程一边纵容一边宠溺，肆无忌惮，可能觉得只要一直保持着，那就是顺其自然地在一起。殊不知很多时候你的以为只是你以为，想法不同的结果就是错过。暗自喜欢那个人，总觉得自己缺少点什么，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在不明确的情况下，一边小心翼翼地念着，一边强迫自己忘了，一边默默付出着自己的一切，甚至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忐忑的心情最终还是怂了，索性放弃这种心情。我想这么麻烦，或许我喜欢一个人。然而明知道这么折腾的爱情还是想要的心情，你们有吗？手的柔软程度只想让一个人明白，嘴角的梨窝只想笑给一个人看，有趣的灵魂只想让一个人知道，只想让一个人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这样的心情你们有吗？看春夏秋冬变化，看四季轮替，彼此照应前行，共品茗，共小酌，何幸。我想尽管折腾，或许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喜欢猫，喜欢狗，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喜欢猫，喜欢狗，喜欢旅行，好像也喜欢你。今天的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所有的美好都装满你的梦。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

没有更新的日子里，都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努力。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是想到了那句话的。我也承认我做不到，我写下的是我的现状，也是真实。大千世界，虚虚实实，似尘埃如梦境。我喜欢透过临窗的位子，透着玻璃看着光怪陆离的城市，有喧嚣的街道，有宁静的小巷。我也曾在暗夜里行走，而暗夜里微弱的灯光，是我关于这座城市新的归处。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想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连起来也让人心碎。碎成河，沧桑中独自向前行，说要好好活，但再忙碌也解不了爱的渴。欢迎大家收听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燕燕于飞插翅起语，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送于野，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燕池这两个字很有诗意，燕池是一个90后独立音乐人，网络上关于他的资料少得可怜，我们不知道他具体的出生年月日，甚至不知道他曾经的经历，没有百度百科。他说写字作曲，雕木刻石，沉默而富足，另别见百科，这是他的自我介绍。寥寥数字告诉我们他的兴趣爱好以及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冷清安静淡泊。为什么会喜欢他的歌呢？知乎上有人回答说，听到他的歌觉得内心会变得很平静，就像远离了城市中的喧嚣种种，来到了一个古风小国，游历人间却侠骨柔情，字语间藏着古韵，让人想一直听下去。人海是一首格外温柔的歌，就像歌词中唱的，温柔被我唱成了歌，伴你人山人海不停留。干净清澈的嗓音，清新不俗的旋律，诉说着人生路上擦肩而过的意味悠长。听着这首歌，总会想起那首小诗，我走过山时山不说话，我路过海时海不说话，小毛驴滴滴答答，倚天剑伴我走天涯。大家都说我因为爱着杨过大侠，才在峨眉山上出了家，其实我只是爱上了峨眉山上的云和霞，像极了16岁那年的烟花。燕池的歌迷称他为燕郎， 因为他的歌里有万丈豪侠之气，燕池的歌有人海的温柔寂静，也有苦咒短的豪气洒脱。苦咒短是诗鬼李贺所作，诗人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促，讽刺求仙服药追求长生的现象。诗中忽而天神，忽而神话，忽而仙道，忽而古人，充斥信马由缰的想象和奇诡瑰丽的神幻色彩。燕池为这首古诗谱曲，当他识别度极高的清冷声线传出，瞬间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壮怀激烈的大唐盛世。燕池的歌有很多是改自于诗词歌赋，比如苦咒短，再比如将进酒，从前慢。初听可能会觉得曲调太平，但反复细听后，却可以从曲调和唱腔的变化感受到酣畅洒脱与随性风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文人的孤傲尽在一杯烈酒之中。除了给古诗词编曲，燕池自己写的词作也是古韵犹存。夕阳几缕染双眸，旧月一轮诉长中，声色如笔画于风，形影似我顿无声。北国夜无雪，疏疏门前路，自由守岁竹，冷暖梦何苦。北国，歌词充满古韵，配着燕池慵懒平缓的声音，让人醉入悠悠未尽岁月。既有以剑走天涯的侠骨柔情，也有白衣书生随性风流倜傥。偏偏中意你，温柔江湖气，有人用这句话评价燕池，客从何处来，应该是最温柔江湖气。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千年前，贺知章用简短的语言写下故乡故人，千年后，燕池将故乡故人唱出来。转身即是远方，前路已是故乡，时间久了，异乡早已是故乡，而故乡早变成了诗中的远方。故乡的过客，远方的归人，一曲终了，故乡的梦却舍不得结束。燕池的歌声有一股与年纪不相符的沉稳与淡然，他的音乐作品从不缺乏个人特色，有浓烈，也有清新，有豪情万丈，也有浅吟低唱。除了音乐人这个身份，燕池还是一个手艺人，他私下里喜欢雕刻和书法，不唱歌的时候就喜欢练字，做一些工艺品，木质书签、木牌、折扇。他的手作和他的人一样，给人一种淡雅之感。燕池的人和他的歌一样，似乎都难以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虽然不温不火，但始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安静地写歌，不浮躁，不随波逐流，也许这才是一个音乐人最好的状态。今天就让人海陪着我们入睡， 不太多，连起来也让人心碎，碎成河，沧桑中独自向前行，说要好好活，但再忙碌也戒不了来的渴。遇见了就不说值得不值得，擦肩后就成全彼此做过客，沧桑中独

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晚安频道。大王和相恋8年的男朋友分手了，两个人大学的时候相遇，也曾因为年轻抱着有爱就够了，爱能战胜一切的念头，熬过了毕业异地，熬过了劈腿分居，熬过了7年之痒，但没想到他们还是半路放开了彼此的手。想着相恋多年的两个人要分开，总得有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吧，比如第三者，或者分隔两地。但大王说其实并不难，就是某一个瞬间，我突然觉得没必要了，没意义了，算了吧。他问我那种感觉你懂吗？我说我懂。感情里的失望是日积月累的，可真正放弃一个人其实只需要一瞬间。就好像之前扯着嗓门要走，最后只是自己把自己摔了一地的玻璃碎片，闷头弯腰一片一片地捡了起来。直到某一天你突然觉得累了，就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穿上最平常的衣服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想起了大兵和前女友的故事，当年人人都羡慕大兵找了一个又体贴又温柔的女朋友，会按时做好早饭晚饭，会把屋子收拾得一干二净，逢年过节会精心为大兵挑选礼物。只是面对这样的温柔和体贴，大兵总是嫌烦，觉得自己被约束，常常找借口不回家。可是不管大兵态度如何嚣张，女朋友也只是在微信里吵闹一下，然后继续对他好。就好像只要大兵愿意回头，他就会一直留在原地。大兵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有一天，女朋友突然悄无声息地搬了家里的东西，然后在微信上告诉他：“我们分手吧。”他起先觉得是玩笑， 结果发现微信、电话都被拉黑了，认识的朋友也闭口不谈。这世界这么大，我们总以为很容易找到一个人，可事实却是，寻找一个铁了心想要离开的人，好难。拥有时不懂得珍惜，失去了才追悔莫及。当年是他牵着你的手说跟我走，你毫不犹豫地说好的。如今也是他一次次地松开你的手，你挣扎再三也只能说一句算了吧。微博上有一个热门话题叫做放弃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是什么感觉，其中有人是这样回答的：一转头如释重负，一瞬间心如刀绞。曾经以为一个人的时光太过孤独，所以需要和另外一个人并肩前行，爱上你之后才发现两个人的孤独远胜一个人。之前年轻觉得爱情就够了，如今爱过几个人，实在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再去谈这样的恋爱了，只想和一个永远不想放弃的人在一起。懂得珍惜，互相陪伴，没有视而不见，只有携手去到遥远的地方。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一起到老，那些让你爱过又放弃，深情又无情的人，也许只适合成长。希望下一次遇见的你是真正对的人，不用再担心你会离开，只会紧紧地牵着你的手。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俗话说，没有梦想的人生和咸鱼有什么区别？那没有理想的人生和咸鱼也没有什么两样。百度百科对于理想的解读，对未来事物的想象或希望，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有实现可能性的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与追求。今天我们分享李荣浩的一本专辑《有理想》。对于李荣浩来说，什么是理想？我想他的理想应该就是做自己喜欢的音乐。有人说听李荣浩的歌会有一种真切的痛感，因为他的歌声总是带着几分自嘲，几分玩笑，几分不愿向现实妥协的倔强。这也许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李荣浩九岁开始通过听卡带学吉他，因痴迷音乐而荒废学业，初二就辍学。在父母的要求下，他每周坐火车去南京学习低音提琴，坚持了六七年。19岁那年，他毅然决然背上行囊，决定离开家乡小城，开始北漂生活，一心想要做音乐。2013年，经过将近10年的历练，28岁的李荣浩终于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模特》。同年12月，他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满座》参加了中国好歌曲第一季海选， 在场的四位导师却没有一位推杆。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李荣浩凭借专辑《模特》获得了第25届金曲奖四大奖项提名，并获得最佳新人奖海选。在场的四位导师却没有一位推杆。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李荣浩凭借专辑《模特》获得了第25届金曲奖四大奖项提名，并获得最佳新人奖。从此他的歌开始在大街小巷传唱，李荣浩也实现了从制作人到歌手的转型。对于过去那10年的北漂生涯，他回忆起来总是轻描淡写，也许真正经历过才会如此淡然。他的第3张专辑叫做《有理想》，其中《有理想》是他的一首歌名，也是他从去年一直在忙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主题。去年和今年，他跑遍国内几十个城市，还有国外很多城市，洛杉矶、温哥华、多伦多、旧金山、悉尼，整整2年他跑遍世界都在演出。熟悉李荣浩的歌迷都知道，他的演唱会从来不会请暖场嘉宾，也不会搞中场环节。为了更好地呈现高密度的歌唱，他戒了烟，酒也基本不喝。他说要不然嗓子会有痰，一场2-3个小时撑不下来。不演出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在录音棚，每天都在写歌，工作到2-3点，夸张起来就是直接通宵奔天明，然后出去晨跑40分钟，回来接着弄。能有这样的执着与魄力，靠的一定不是一时的少年意气，而是源于男友的坚持和勇气，这大概就是音乐给予他的力量。他不仅把音乐当成理想，更把它看作生生不息的生命之光。没有音乐，生命便黯然失色。如今的李荣浩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偶像，就连陈奕迅也说自己是他的歌迷，把他的专辑听得滚瓜烂熟，还邀请李荣浩来自己的演唱会做嘉宾。天后王菲也为他的新歌发微博打 call， 微博大赞自拍，称其为帅哥。可李荣浩还是当年的李荣浩，依旧是那个热爱音乐的少年，固执地坚持着自我，不愿将就，但又不失谦逊。他不急不躁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觉得苦，不觉得岁月蹉跎，唱着自己的理想。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开心点，朋友们，人间不值得。 或者不痒不痛。 喜欢李诞的时候是在今晚80后脱口秀里，王自健的段子里总是3句2句离不开蛋蛋、建国还有尺子。那个时候他还没什么名气，偶尔在王自健的节目里串个场，看起来玩世不恭，却是个诗人，长相平平，眼睛一条缝，特别喜欢喝酒，有一点自命不凡，又带着一点忧愁。诗人是注定要敏感的，快乐不一定比别人快乐，悲伤却比别人悲伤。诗人放开伤春悲秋搞起喜剧， 更容易让人心碎。十三幺许知远对话李诞那期，我看了时长三个多小时的完整版，因为李诞。节目里皱着眉头的许知远其实是个享乐主义者，有着乐观的少年心态，而整天看起来嘻嘻哈哈的李诞却是个悲观的人，希望自己能比年龄更加成熟。生于80末，李诞成长的过程中有太多挣扎、怀疑和内耗，这些都构成了他悲凉的底色。悲凉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的快乐的。若相信人为之人本质是孤独，就会视沟通的尝试为徒劳。若看到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就会视抵抗为徒劳。在广州刚开始的日子，他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愤怒和颓废里，酗酒到后半夜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和意义。李诞说有段时间做什么都没劲，觉得回内蒙喝三块一瓶的啤酒也行，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也行，因为在我心里这个也行真的行。整个人都很愤怒，每天醒来就想把自己灌醉过去。他又说总有人要我做自己，我要做了自己你们就看不到我，才能健健康康的在这里。最后他自洽的方式是用作品让失意的人快乐，帮助他们摆脱痛苦。而李诞却说他已不再追求深刻，包括改变世界，这些都是更年轻时的想法，如今已经放弃了。李诞说世界的运行逻辑就是这样，他知道姿态太高招骂，真话太多赚不到钱，跟着规则来，比你规则中的人玩得还好，这是他跟着规则而不被规训的方式。他觉得以前的忧虑、苦闷、想不通，甚至是强说愁是无意义的。人过分地寻找自身，却会忽略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他才会羡慕池子的生活状态，生气就是生气，开心就是开心，不会牵扯到更多的东西。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开心就是开心，不会牵扯到更多的东西。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吧，谁不是二十多岁离开校园踏入社会，见遍了世间的恶俗，心中的理想主义破灭，多面体终于磨成群。但无论这些困难有多么可怕的破坏力，也不可能将一个英雄打败。真正的英雄，他永远敢于直面困难，承担责任。后来关注了他的微博，觉得他是个很有内容的人，甚至有时候觉得是个外表和灵魂极度分离的人，看似高调实则低调，看似张扬实则谦虚，看似快活实则又有些忧愁的人。他说自己是没有理想的文艺青年，是虚无的存在主义者。就像他微博里写的那样，人世间的很多忧愁苦闷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活得没皮没脸一点是可以很开心的。如果过度关注自我便会深陷其中，那种痛苦他体会过，不想再体会。当知道了这个世界的运行法则，了解了某种意义上人们的需求和快乐的算法时，其实一切 变得简单了许多，活着也不再那么拧巴了。很简单的，人就是为了别人而活的，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他说，我就是想活在前面，我不希望说我有什么深刻的东西，我对那个东西到现在都排斥，我就希望活得流于表面。人是为别人而活，我希望给别人带来快乐，我不想给别人添堵。他现在有明确的世界观，不是想而是做，完成比完美更重要。追求的人生境界是别人一看到我就能笑，这是专业达到的境界，一直丧下去是毫无意义的。你以为他看起来懒惰，其实他活得很积极。最后把李诞微博里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开心点朋友们，人间不止。今天的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所有的美好都装满你的梦。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英超豪门曼联的主力锋霸，比利时的箭头人物卢卡库，如今已经是世界足坛最受关注的球星之一。本届世界杯首战，卢卡库独中两元，帮助比利时3-0取得开门红。虽然如今的卢卡库可谓无限风光，但是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经历甚至比巴西妖星热苏斯还要励志。他的故事如果写成书，或许还会成为畅销品。卢卡库在如今曼联的年薪达到了惊人的470万英镑，可以说卢卡库靠自己的双脚让自己的人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每个人的童年时光都应是无忧无虑的，但由于家中的经济原因，卢卡库的童年过得十分拮据，甚至可以说是穷得可怜。回忆起那段心酸的童年往事时，他说道，我甚至现在还记得家里几乎穷得身无分文的样子。我的母亲无奈地站在冰箱旁，她的表情印在了我的心里。我那时只有6岁，每天中午我都会从学校回家吃午饭，我的母亲每天准备的都是相同的饭，面包和牛奶。如果你还是个孩子，你不会考虑这是为什么。如今想想，可能那是我们唯一吃得起的东西了。有一天中午回到了家里，当我走进厨房时，我看到母亲和以往一样站在冰箱旁拿了一瓶牛奶，但是她好像往里面加了些东西，然后把瓶子摇了摇。我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然后他把午饭给我，对我微笑着，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不过我突然感觉到不对劲，他把水混到了牛奶里。家里的钱不够维持一周的生活，我们很穷，穷到身无分文的地步。中国人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卢卡库也不例外。当他明白这一切时，他选择了沉默，因为他不想给长辈过多的压力。早早懂事的他，甚至在母亲最迷茫的时候选择发声，主动为母亲宽心。你能想到一个6岁的小孩在母亲面前夸下海口说 自己十年后会在国内顶级联赛的豪门里踢球的情景吗？卢卡库就是这么自信的。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他说，有几次我的母亲得去面包店里赊账借几块面包，面包店的人认识我和我弟弟，他们允许我的母亲周一拿走一包面包，然后周五再付账。从那时起我明白了，母亲在苦苦挣扎，当她把牛奶混进水里时，我感觉一切都完了。这就是我当时的生活，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不想给她压力，我只想一个人安静地吃午饭。但在那时我发誓了，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我的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不能再看着母亲那般过日子，我无法忍受那种感觉。从那时起，我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承诺，我无法忍受那种感觉。从那时起，我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承诺。随后卢卡库跑去问自己的父亲，他想知道父亲是从何时开始踢职业足球的，而他得到的答案是16岁，也就是说卢卡库距离兑现诺言还有10年的时间。有了目标的卢卡库像是找到了方向的舵手，开始朝着既定的方向努力。他在随后参加的每一场比赛中都表现得非常卖力，甚至可以说是把每一场比赛都当作决赛来踢。很多人不解，这小子这么拼到底是为了什么？答案或许只有卢卡库自己清楚，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为了梦想，为了能让母亲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终于又过去了5年，11岁的卢卡库在皇家利尔斯体育的青年队开始踢球。卢卡库身体方面明显的优势再次引起其他球员家长的妒忌，这孩子多大呀，他的有效证件在哪，他是哪来的人？从那时起，卢卡库心中油然升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要成为比利时历史上最佳的球员，不是优秀，不是伟大，而是最佳。因为受到其他家长不同寻常的对待，并且没法看到欧冠比赛，卢卡库胸中憋着一股怒火，但他已将愤怒化为冲向目标的动力。你或许无法想象，一个11岁的球员在一年的34场比赛中打进了76颗球，但是卢卡库做到了，他是穿着父亲的球鞋完成了上述的奇迹。从2006年起，卢卡库就在安德莱赫特效力。11月时，卢卡库打进了25个球。2009年的15日，卢卡库迎来了自己的16岁生日。而那一天，他得到了一个意外的生日礼物，与安德莱赫特签下了职业球员的合同。由于新赛季没开始，卢卡库回到了家里。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